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，那场面跟明星似的，豪华宴会厅、中西式婚礼场地，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、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，超炫了，好羡慕哦。 一定很贵吧？ 一点都不贵，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，贴心的服务，省时省力还省钱，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新路御花园二里对面，400078-0808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奥之旅绘声绘乐，由北京奥之旅奥迪 4S 中心独家冠名播出。 Hello， 各位好，是佳慧，这里是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2006年，陈绮贞给我们带来了一张专辑啊，叫做《快乐的夏天》。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专辑当中的一首歌，叫做《送别》。从小到大，送别的人和事其实蛮多的，对不对？包括岁月，我们也在不断的和它告别。但是呢，虽然说在和旧时光告别，我们也会迎来很多的新时光。就是这样，辞旧迎新。对这个词语呢，我们经常会用在这个年节的时候，比如说在除夕的时候，我们会说辞旧迎新。但是有没有想过，其实每一天的结束，包括说每一天的开始，都是一个辞旧迎新的过程。我们每时每刻都是新的时光。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，是来自电影《功夫瑜伽》当中的一首片头曲啊。这部影片呢，是一部喜剧片，可能有不少的朋友已经走进影院，感受这个喜剧片带来的欢笑了。我们一块来分享由张一山、杨紫和成龙共同带来的《功夫瑜伽》。 功夫瑜伽。

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，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，绘声绘乐，绘纸信。 Thank you.

灰飞烟灭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慧声慧乐，慧之幸福。这是来自戴荃在中国好歌曲第二季舞台上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悟空》。在这首歌曲当中呢，他将戏曲和流行音乐相结合，也是演绎了孙悟空的不凡身手和他的英雄情怀。那这首歌曲在舞台上一亮相的时候呢，很多的导师啊，包括说海泉还有刘欢，可以说是大为赞赏，而且他们其实也在说啊，就是很希望用这种民族的国粹艺术，用一种时代的声音表现出来。我们再来听到来自范玮琪的一首歌，这是他为电影《令伯特烦恼》所演唱的主题曲《陪你》。 早就注定遇见你，你的一切多么的熟悉，就算争吵也想抱住你，梦里也想见到你，和你胡闹逗你笑，在你身边我就不会无聊，天涯或海角，如果你想要，我会带你乱乱跑。我会陪你笑，也陪你哭，在你孤独时给你温度。我想看着你，想看日出，向日葵般的满足。就让我一次陪着你追逐，在无忧无

是我爱你，就是我爱你，爱你。 张雨生为电影《七匹狼》所演唱的插曲《如果你冷》，这首歌曲带给你的应该是一种他人的一种关怀吧，一种呵护。如果你冷，我将把你拥入怀中；如果你恨，我替你擦去泪痕。如果有这样一个人在你身边，能够与你共冷暖的话，这该是一件多么幸运和幸福的事情啊！范文芳1997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《一个人生活》是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了。我是佳慧，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Thank you.